ChinesePod.com 大学里每个人都在谈恋爱，但是我们班的男生太丑了，都是书呆子，特别是王伟，除了读书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李燕好像很喜欢他，每天都和他一起吃饭看书。我觉得这样太无聊了，一点儿都不浪漫。